五下版本的同桌的你，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学生时代是这样的，每天穿着校服到处乱蹭，我们几个喜欢打球的男生呢，会共用一个手机来看文字直播的 NBA。下课走廊里面也是闹哄哄的，上厕所都要排队，而且最害怕老师抱着卷子进班。一到下雨刮风的时候，体育课就变成自习课了。班里面有班级第一，也有总能带种各种小玩意儿的一些小伙伴们。除了考试成绩公布的那一天，其他时候基本上都是什么都不怕，不怕长大，不怕回忆，也不怕自己。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，和我分享你的心情。 梦里有怎样气候，你终于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余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。 婷的暧昧，其实这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。在这段旋律当中，最早在黄莺莺的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《晴雪》，而那时候里面的歌词都是像玫瑰、后悔、雨水这类比较传统的表达。如果说不去专门查歌曲年份的话，可能你会和我一样以为这是80年代的歌曲。而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已经是1995年了。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求都市个体爱情，不追求结果，只追求那种片刻的感受的时候，这样的歌已经是很难流行起来了。而那年王菲趁热打铁，找来林夕填词，改成了另外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，说不上来是苦还是甜，暧昧，可能这就是暧昧的魔力吧。侯湘婷呢，她无论是声线还是长相，其实都更符合在90年代后半段的那个时期都市人的一种审美。在王菲之后，虽然说前面有王菲的广东话版本的暧昧了，但是侯湘婷的这个国语版依然打动了一大群人。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分享你的心情，24小时我都能看得到。 行走在刚刚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 他不爱我的故事。对于孟蔚的形象还是一直停留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他的一部电影，叫做《极地营救》，演的是一位医生，在里面那个感觉反倒是电影当中的那个画面是让我记得更深刻的。而这首歌《他不爱我》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关喆，对，关喆有唱过一版，和他刚好相反，是一个男生的视角对一个女生唱他不爱我。而下面这段南城信的一段文字也是关于一个不爱我的故事。大二那年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两个都是单身，有一次我鼓起勇气说我喜欢你，我会努力给你幸福，你说好，我心里面开心了一会儿，突然你说了一句说别误会，努力是好事。天哪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也会崩溃的。后来呢，这位南城信这位小伙伴就考上了研究生，离开了那个城市。而如今他当时表白的这位心上人已为人父，他还是孤单一个人，可能不爱真的是不能勉强，不能勉为其难。好多年了，好想你，当然还是要说 祝你幸福。欢迎你在手机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你可以在这里面24小时把你的心情、你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告诉我，也可以当作是一个你的出行备忘录。你随时想记下一点什么，或者看到两句歌词，突然想到哪首歌曲，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告诉我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。 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已经睡着了吧？寒梦中迷路的你还好吗？飘着雪的窗外，雪白照亮黑暗，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。希望看到色彩，总要学会面对世间百态。缘会尽，曲终散，醒来依旧孤单。别怕冬会去，春会来，时间总是过得就出现你身旁，陪你在每个黑夜啊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已经睡着了吧？寒梦中迷路的你还你还好吗？飘着雪的窗外，雪白照亮黑暗，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。时间总是过 旅行团的亲爱的。在半点之前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旋律是来自非常熟悉的阿妹，她的这首歌可能不常听到，但是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你会对这段旋律非常的熟悉。而且我很推荐，在虽然说是一个女生的歌，在 KTV 男生可以尝试一下唱这首歌曲，很深情。 天雨的夜，平常的语言，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，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就来，在你的爱之外，我在哪里存在？

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刘德华29号正式宣布，2018全新巡演将在今年底跨年演出档起跑。日前有报道称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力邀刘德华6度登上春晚。对此，经纪公司表示，有接到邀请，但时间配合不上，今年不会出席。第60届格莱美颁奖礼获奖名单揭晓，火星哥获得4大通类奖项中的年度专辑、年度制作、年度歌曲3个大奖，共7个奖项领跑。而非常喜欢火星哥及其专辑《24K Magic》的易烊千玺，也作为中国特邀嘉宾，在现场观摩了整场颁奖礼。第一次来到格莱美，易烊千玺表示，全程都是紧张、新鲜、刺激的状态。然而，除了火星哥，喜欢的 JZ 却是八蹄零重，全程陪跑，对此他感到非常惋惜。另外，千玺透露自己平常比较喜欢情感类的慢歌，希望以后能多做一些慢歌出来。男权妈妈成军迈入第14年，成员已演化到第5代，目前有弹头、严翔、宇豪、景豪及刚加入的雨姬。29日举行新专辑《奇迹新歌》记者会，弹头的好友周杰伦、昆凌献上 VCR 祝福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。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，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，现在已经回不去，早已流失的光景，手里的那一张电影，模糊不清的车票，全了回忆的信号，忘不掉的是什么 可能你和我一样，从来认识李荣浩是因为那一首李白，或者说是因为他的第一张原创专辑模特。而在他的专辑发行之后呢，被各路大牌歌手推荐，包括还因为上了我是歌手节目，李荣浩这个名字才越来越熟悉了。而这已经是14年15年的事情了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老街，这是在10年就已经发行了。10年的时候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哪座城市？有没有来到北京？距离现在也已经过去了8年了，如果不刻意的去算日子的话，可能你根本意识不到这样的歌曲已经离你有8年之远，时间过得竟然的这么的快。到现在我都后知后觉的认为，2010几年这个说法好像才用了没多久一样。但是紧接着，没过多久，可能我们马上又要用到2022几年的说法了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在这一个小时的当中，你可以顺手拿出手机，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这里面说说写写都可以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 彼此眼中。

首温婉的约定，一首浪漫的简单爱，重回我们到节目当中。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周末的时候看了一篇文章，主要是和下面的这首歌曲有关系。它讲的是80年代陈慧娴和梅艳芳两人之间的一些故事，主要是围绕当年的两首同根而生的歌曲《千千阙歌》和《夕阳之歌》。关于这段旋律，它的版本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而陈慧娴、梅艳芳虽然说两个人也都是翻唱，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版本却是经典。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，他这么说的，说其他版本都是在唱的是别人的情，只有这两位唱的是自己的命。也有人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听千千阙歌，潇洒辽阔，而后呢，上了年纪之后，慢慢的更喜欢夕阳之歌，回味悠长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咱们先不急着回味，不急着那么老气哦，我们先跟着陈慧娴来找一找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。而且在要给你抛一个小包袱，千千阙歌这个名字据说还激发了一个软件编程的灵感。有一款我们以前用过的电脑的听歌软件和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像，它的开发者就是陈慧娴资深的乐迷。你猜到了吗？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